如听印发广东省数字交通十四五发展规划指出，重点建设大湾区核心路网的交通智慧管控与综合协调调度，打造超大型跨海通道智慧化样板。苏全科说，希望港珠澳大桥还能继续为国争光， 开发一套智能化的手段，提高运营效率，延长使用寿命，减少这个养护费用啊等等。更重要的就是说，是这个桥能够在一个安全稳妥的状态下运营，使效益发挥得更好。希望能够通过港珠澳大桥这个智能化运维，能够在国际上再争一个技术发展的前列。 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后，昨天首次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乘组正常返回后，恢复期主要分为隔离恢复阶段、疗养恢复阶段、恢复观察阶段三个阶段实施。航天员大队大队长景海鹏介绍，乘组已经完成第二阶段工作，航天员情绪稳定，身心状态良好，体重稳定在飞行前水平，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得到进一步恢复，达到预期效果。 现在我们正按照计划实施专项医学检查和相关实验数据采集，已经全面转入恢复观察阶段，等完成后恢复健康评估总结之后，三名战友将转入正常训练工作。 神舟十二号航天员聂海胜表示，随着我国载人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会有更多新纪录、新成就不断涌现，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会迈得更大更远，将时刻准备再次为国出征太空。 我将继续把握这个飞天使命，心态归零，投入到训练，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学习更多的新的知识，掌握更多的新技能，永远为新时代中国航天事业作为奋斗者、攀登者。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近日联合发布2021年最美高校辅导员、最美大学生先进事迹，马军、刘岩、刘威、刘国权、齐勋、张海玉、胡波、向淑芳、赵颖红、薛冰等十名高校辅导员被评为2021年最美高校辅导员，他们有的播种信仰，引导学生在学习党史中坚定理想信念，有的善用大思政课，引导学生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增强四个自信，有的倾情奉献，用心关爱，守护学生健康成长。刘晨、刘耀东、杨倩、宋哲、张健、阿布拉江、周杰、周锦宇、黄君婷、梁荣浩等十名在校大学生被评为2021年最美大学生，他们有的携笔从戎，主动请缨到条件艰苦的边疆，有的奋力拼搏，在奥运赛场为国争光，有的矢志科技创新，将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本台消息，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昨天以视频方式召开，农工党中央主席陈竺代表中央常务委员会做2021年工作报告，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何维主持开幕会。会议号召农工党全党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落实中共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中央全会精神，紧扣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扎实履职尽责，围绕深化政治交接，全面加强自身建设，扎实有效做好农工党十七大筹备组织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共二十大胜利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十六届中央常务委员会2021年工作报告，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决议等文件。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12月6号0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4例，其中本土病例60例，内蒙古55例，黑龙江2例，云南2例，浙江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4例，其中本土4例，浙江2例，内蒙古1例，云南1例。截至12月6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107例。截至12月6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56,117,000剂次。 您正在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十一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2224亿美元，较十月末上升48亿美元，升幅为0.15%。我国外汇市场交易保持活跃，跨境资金流动总体平稳。 亚洲首例300米级深水导管架，中国海油南海东部陆丰15-1油田导管架昨天在珠海顺利合龙，这也标志着我国超大型深水固定式海洋油气平台自主设计建造能力再获新的突破。 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卫星厅昨天正式启用，该项目投资109.4亿元，建筑面积近24万平米，设计年旅客吞吐量2200万人次。投入运营后，将进一步提升深圳国际航空枢纽发展能级，助力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机场群的构建。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显示，我国非医用口罩质量稳步提升。2021年生产领域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发现率较2020年下降24.1%。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世界杯决赛昨晚落幕，中国选手樊振东4-1击败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夺得本项赛事登陆乒坛的第一个男单冠军。孙颖莎4-2战胜队友王艺迪，斩获女单冠军。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2，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934,743例，死亡79,555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22,648例，新增死亡病例1209例。 俄罗斯总统新闻网站7号就当天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拜登视频会谈发表声明。声明说，双方主要讨论了乌克兰局势问题。俄总统普京表示，北约试图利用乌克兰领土在俄罗斯边界附近强化自身的军事能力，因此俄罗斯非常希望获得可靠的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保证，排除北约东扩和在俄罗斯邻国部署进攻性武器系统的可能性。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7号谈到两国元首视频会晤时表示，美国将为乌克兰提供额外的防御装备，美国将加强东线的北约盟国的实力以应对冲突升级。 美国财政部7号晚宣布，将伊朗8名个人和4个实体列入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的制裁名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卜扎德回应，即使维也纳谈判正在进行，美国也未能停止对伊朗实施制裁。华盛顿没能明白，极限失败与外交突破是相互矛盾的，升级制裁不会为谈判创造筹码。 针对有报道称美国政府宣布不派政府官员参加北京2022年冬奥会，国际奥委会7号发布声明称，一国政府官员和外交人员出席奥运会纯粹是该国政府政治方面的决定，奥运会和运动员参赛是超越政治的。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卫东、孙稳、赵初南，主播贺佳、文琪。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2021年12月8号星期三，农历11月初五。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决定，市委12届18次全会12月20号到21号召开。 石景山将建设首都西部综合服务区，生态智慧城落户距市中心最近浅山区。 今年北京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认定达到15家，创下历年新高。 交管部门持续开展违法占用应急车道整治，今年增设70多套监测设备。 刘立河遗址考古取得重大收获。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市委书记蔡奇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这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全面阐述了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是指导新时代宗教工作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会议强调，做好首都宗教工作责任重大，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以首善标准落实宗教工作的各项任务。要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把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的要求传导到宗教界，推动宗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做好党的宗教理论和方针政策宣传工作，加强互联网宗教事务管理，支持宗教界加强自身建设，全面推进宗教工作法治建设，认真实施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抓好党政干部队伍、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队伍三支队伍建设，充分发挥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统战部门、宗教工作部门作用，形成宗教工作合力。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决定市委12届18次全会于12月20号到21号召开，研究本市2022年重要民生实事项目等事项。市委书记蔡奇主持会议。会议研究了市委12届18次全会安排。全会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听取并审议市委常委会工作报告，审议市委常委会抓党建工作情况报告，总结部署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工作，审议通过中共北京市委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更加奋发有为推动新时代首都发展的意见。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13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12届委员会第18次全体会议决议。会议研究了北京市2022年重要民生实事项目，指出要紧扣七有目标和五性需求，把民生实事项目办好。民生实事项目要与接速即办、每月一提联动起来，补短板、强弱项，推进主动治理，用好社会和市场的力量，推进共建共治共享，将群众关注度高、获得感强的项目继续作为民生实事项目，确保一年接着一年干，紧抓工作进度，加强监督检查，切实抓好民生实事项目兑现。各级都要把民生工作紧紧抓在手上，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提高各级干部为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晚，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冬奥组委主席蔡奇致辞，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主持会议，国际奥委会北京冬奥会协调委员会主席胡安·萨马兰奇讲话。

疫情防控是成功举办测试赛及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关键。北京冬奥组委疫情防控办公室副主任黄春介绍说，下一步将就测试赛进行复盘总结工作，为举办一场简约、安全、精彩的冬奥会构筑安全的防疫屏障。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从通州区党代会上了解到，未来五年，通州区要全面建成行政办公区二期、运河商务区起步区、城市绿心三大公共建筑、城市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东六环入地改造等重大节点工程。此外，通州区还将打造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示范区，建设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和一批城市公园、精品乡村公园，进一步做优环球主题公园周边综合配套，建好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实现大运河京津冀段水域旅游通航。 新闻广播记者吴思从石景山区第13次党代会上了解到，未来五年，全区将全力建设首都西部综合服务区，深入实施城市更新，在距市中心最近浅山区建设生态智慧城，激发石景山区西部地区发展活力。请听报道。 在五里坨街道秀府路东侧，多栋楼房拔地而起，这里是中交智慧公园项目。中交城市更新公司总经理助理张涛介绍， 这边会引入一个酒店，第二的话就是这边有一个产业办公集群，将来的话也提供产业升级啊、产业导入啊一个场所。第三个的话，我们这边有人才公寓，为产业吧做一个相应的配套。 石景山区西部地区包括天泰山地区、五里坨建设区和广宁建设区三个区域，总面积约30.9平方公里，占全区面积36%以上，拥有天泰山、永定河等山水资源，是距离北京市中心最近的浅山区。去年石景山区和中交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将围绕自然保护、文旅开发、科技创新、生态宜居四方面共同推进石景山西部地区建设，打造中交生态智慧城。张涛以天泰山旅游综合开发项目为例说， 山上的话，我们是想把既有的村庄改建来做精品民宿，上面还有一个大的旅游地块，我们想搞一些比如亲子游啊、养鞋基地啊。山下差不多200亩左右，我们是想做一个国潮街，把这个夜间经济、夜消费搞活，然后还有一些配套的酒店，比如城里人周五过来住一宿玩一天。 城市更新也将重点解决交通这一卡脖子问题，明年将加快推进石门路改扩建、永隐渠南路西延等道路项目。张涛表示， 石门路早晚高峰期间有2条车道加一条潮汐车道，非常拥堵，我们是想进行加宽改造，规划是60米吧，双向6车道的这么一个概念。对外的话，我们有一个永隐渠南路西延，打算是往西延到门头沟，它里面还涉及到隧道，2公里左右的这么一个隧道，如果打通的话就不用再绕远了。 同时也将对西部地区城市支路进行智慧化改造，如建设智慧路灯、智慧河杆、智慧诱导系统等，为无人驾驶等智慧交通提供应用场景，打造区域型城市更新示范样板。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从东城区党代会了解到，明年东城区将统筹推进30栋楼宇改造升级，打造出一批有特色、有亮点、有贡献的品质楼宇。改造工作将采取分档分类、一楼一策制度，分类建立东城区低效楼宇、改造升级楼宇、重点招商楼宇等清单，有针对性地开展楼宇招商工作，促进主导产业集聚和楼宇园区主题特色发展。明年东城区计划新增楼宇贡献超1亿元的亿元楼宇6栋以上，以产业集群化推动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共北京市昌平区第6次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召开，昌平区委书记甘敬忠向大会报告了昌平区第5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以及今后五年的主要任务。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甘敬忠说，今后五年，昌平要全力建设好未来科学城，做强北京国际科创中心枢纽型主平台，要坚持创新核心地位，全面实施未来科学城规划，攻关未来科技，发展未来产业，聚焦未来人才，加快打造全球领先的技术创新高地。 要做强两股一源创新引擎，生命股要保障昌平国家实验室建成投用，以生命科学园为核心，以京藏京新高速为主轴，打造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生命股创新走廊。能源股要集中布局碳减排新赛道，开展国家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国际先进能源产业集群。沙河高教园要服务高校院系学科整建设迁入，支持北大清华等高校在昌平建设发展。 报告中透露，昌平区还要引入更多的天使、风投、私募等创投基金和投资机构，促进科技与金融紧密结合，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建设，争取更多国家级产业创新中心、技术创新中心等在昌平布局，建立人才全球招揽、联合培养、为我所用机制，聚集一批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深入实施未来科学城国际人才社区规划，高标准建设生命科学园三期、沙河高教园四期等公共服务区。甘敬中说， 做大做强先进制造、医药健康、先进能源等优势主导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汽车、特色专用设备等高端制造业，积极发展科技服务、金融服务等现代服务业，新增两个以上千亿级产业集群，打造北京美丽健康产业创新示范基地，实施氢能产业创新发展行动计划，实现产业链收入规模超过300亿元，培育一批小巨人、独角兽和隐形冠军企业。 市交通局党组书记袁立民说，作为一名交通人，看到报告中提到的交通规划感到非常振奋。 要求呢编制实施交通综合的专项规划，全力保障地铁17号线、13号线的扩能提升，推动地铁19号线的北延，沿着北清路轨道交通项目呢规划建设新龙泽、黄土店等一批轨道的微中心，加快阿里路与北清路的快速化改造，定四路的改扩建，回昌路等一批区域内的主干线路的建设，抓好慢行系统的构建等工作，为群众提供便捷、安全、绿色的出行环境。 作为第24届京港洽谈会重要活动之一，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为契机，推动京港合作迈出新步伐专题活动昨天举行，5家境外时尚消费品牌地区总部获得现场授牌。今年北京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认定由此达到15家，创历年新高。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迪卡侬北京 活动现场，5家境外时尚消费品牌企业获得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授牌，其中包括迪卡侬北京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萨拉商业北京有限公司、阿里健康科技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屈臣氏个人用品连锁商店有限公司、李宁中国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据了解，今年本市发布北京市促进总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规定，采取奖励资金与奖励配套政策服务相结合的方式，激发总部企业信心。2021年，北京认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15家，数量创历年新高，全市累计认定数量突破200家。市商务局副局长郭文杰介绍说， 我们这次呢，适当降低了消费类品牌总部的认定标准，也是更好地适应了消费类企业总部的特点，对消费类品牌总部在京发展以及相关高管在京的服务也出台了新的政策。 本次活动中，多家企业还围绕北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分享了新经验和做法。北京泡泡玛特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政府事务部资深经理李一峰介绍说， 打造国际消费城市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文化新消费企业是一个特别利好的政策，也是一个特别利好的环境。我们新消费新模式新场景的打造呢，主要是围绕线上加线下这样的一个互动的沉浸式消费场景， 共同签署2022年度京港合作的备忘录。 另外，京港两地还现场签署了2022年合作备忘录，将围绕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两区建设、一带一路等重点内容进一步加强经贸合作。市商务局副局长郭文杰介绍说，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活动为京港两地搭建市场相通、产业相融、规则相连的创新合作平台，为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北京样本注入香港的动力和加速度。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北京市交管局了解到，今年交管部门持续加大对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行为的查处力度，通过采取巡定结合、动态拦截、监控抓拍等执法措施，持续对机动车在应急车道内违法行驶进行纠正处罚，保障应急车道的畅通。据介绍，今年以来，交管部门围绕应急车道违法多发、群众反映强烈的五环路、机场、京藏、京城、通烟高速等点位，增设70多套违法监测设备，基本覆盖了主要高速和快速路。此外，市民群众通过微信小程序北京交警随手拍上传的3万多起举报线索，交管部门逐一核实后，对违法车辆驾驶人进行了相应处罚。从近3个月的数据统计来看，应急车道违法抓拍设备采集的违法车辆信息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46.7%。 新闻广播记者昨天指报道， 北京市文物局昨天宣布，在2021年房山区琉璃河西周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掘出西周早期墓葬五座房